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第二集。再过了一会儿，连孟千姿都听见了，他抬头四顾，然后慢慢站起身子。 什么声音？ 这种地方不该出现声音的，尤其是类似蚊虫的声音。孟千姿走进那些石花晶体，怀疑是不是里头潜藏着微小的活物。燕头跃动，那两个瞳孔看上去更加柔软，最表面的那一层有了缓缓颤晃的迹象，这是要滴油了。那种嗡嗡声也起得愈发频繁，神棍的耳朵都时不时发抽，几乎辨不出方向了。一会儿觉得那声音响在头顶，一会儿又觉得是起自背后。 那石头怎么起雾了？ 石头除了刚刚撞上的那一块，这儿没什么显眼的石头了吧？ 神棍下意识低头去看，那块肉红色的石头上已经浮起了一层浅肉红色的氤氲雾气，活像是有颜色的水受热蒸发，浮起有颜色的雾。 还真的，哎，怪了，现在是烤了那个瞳孔，又没烧你，你在这儿起什么雾啊？ 神棍好奇地俯身去看，才刚凑近，猛然注意到就在那层浅红色的雾气之下，有几个略深色的小点正在往上飞掠，而那种轻微的震翅声又来了。神棍脑子里掠过电光石火般的一线亮，突然他反应过来了， 活的，这不是石头，是活的。 仓皇之下也顾不上去烧燎瞳孔了，神棍跌跌撞撞急往后退，江炼心下一凛，也跟着急退回来。但这烤燎的时间已经够久，火候也已到位，那两个瞳孔的正中都已经往外凸起了，像皮肤上耐不住热燎起一个鼓胀而又颤巍巍的水泡，只需最微小的外力就会瞬间迸破。三人一起盯着那块冒雾的石头，江炼手心冒汗。 这石头开始应该的确是石头，形状也不算怪异，像原始的金簇，怎么突然就活了呢？是什么激发的它？温度，这种燃烧棒不至于让这么大的空间升温吧？又或者是那种甜香的味道？ 神棍也是心跳如擂鼓， 这是像冬虫夏草。哎，不是不是，虽然有人宣称冬虫夏草冬天是虫夏天是草，有时静止有时蠕动，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幼虫被虫草菌侵入感染，菌包生长时虫子就已经死了，把虫体当养料罢了。珊瑚，珊瑚虫有点像，不是有种说法珊瑚就是无数珊瑚虫聚集而成的吗？更确切地说，是死掉的珊瑚虫的骨骼化石，但活着的珊瑚虫还在上头不断繁衍分泌呀。 这是很多很小的飞虫，原先是在冬眠，不是，是江眠，现在不知怎么的，是被激发了。江眠的时候身体是僵硬的，局促在一起，像石块一样。哎，孟小姐，山鬼有记载过这种生物吗？ 他都这么寒毛倒竖了，还不忘哆哆嗦嗦地发表见解。江炼其实也有点头皮发麻，但看神棍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还不忘把冬眠的说法改成江眠，又有点忍不住想笑。 这倒没有，但山石之内说实在的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，有什么没见过的生物也正常吧。 神棍看孟千姿说得如此淡定，心下略安，心说孟小姐稳成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他哪知道孟千姿很少慌乱，遇到再诡异的状况说话也是胸有成竹，即使有些时候别说竹了， 草都没有一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山壁右侧的那个瞳孔极轻地扑了一声，胀破了，有极为粘稠的墨绿色油体缓缓往下滑动，空气中那股甜香更浓郁了，以至于让人觉得发腻。很快，左侧的那个瞳孔也胀破了，两行长度不一的油迹往下挂落，使得这面山壁更像是张脸了。那块肉红色的石头也成了不断蠕动的一大团，似是随时都会掀起。神棍忽然浑身一个激灵，胳膊腿上根根汗毛立起，他咽了口唾沫。 哎，孟小姐，这个咱们现在退回去还来得及吗？ 神棍很少会打退堂鼓的，但不知怎么的，似乎接受到了某种危险的气息，不安的心绪一下子就在胸腔里弥漫开了。孟千姿没搭理神棍，只是屏住呼吸盯着那块肉红色的大石头。铜滴油蛇乱走，铜都开始滴油了，这诡异的石头一定就是那条乱走的蛇，一句一句现在都对得上了。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是会失去对时间的把控的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许就是几秒钟，那块石头猛然一下翻卷成一条几米长的舌头，嗡嗡震翅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，以至于人耳在那一瞬间什么别的声音都听不到了，只剩下铺天盖地的嗡嗡声。神棍用的那个词僵眠倒是极为贴切，这舌头真像是经历过漫长的僵眠，现在重见天日，需要舒筋斩骨。就见他上下翻转，左右乱扫，扫过之处劲风扑面，偶尔擦到石壁，一阵细密的擦擦声响过后，那些时髦精华都成了碎屑，簌簌飘落在地上。石室再大，有了这条庞然大物，空间也变得很小，三人不得不提高警惕，随时矮身挪步以避开风口。江恋变了脸色，这些数以亿万计的飞虫形成的舌头看起来颇具杀伤力，时髦也就算了，精花的质地堪比水晶，居然须臾之间也成了碎屑。他想起传说中的行军蚁，大群大群如潮水般蔓延移动，所过之处人畜无存。过了一会儿，这舌头终于安定下来，舌根还连在原处，舌身蜷曲着浮于半空，通体肉红，边缘处飞虫没那么密集，颜色也就淡一些，雾气般飘渺不定。那两个铜人还在滴油，三人一蛇就这么两相对峙，似是互相试探。江恋低声问孟千姿： 你的避身术在这儿还管用吗？ 能吧，蚊虫再小，即使在山里就该被归入山鼠，再说了，身为山鬼，如果下来剖胆都会被攻击，也太说不过去了。 话音刚落，那舌头突然向着三人冲了过来，还好早有防备，孟千姿就地翻滚开去，定住身子时看到江恋和神棍都已经避开。神棍虽然身手不行，但快躲快跑勉强可以应付，不过这么一来，三人就分作了三处。 当心点， 孟千姿预想着舌头会分成三股和他们各自缠斗，哪知出乎意料的，蛇身又是一拱，居然半空一旋向着神棍飞去了。 什么鬼，这舌头还专捡软柿子下手，他是怎么看出三个人中神棍的武力值是最弱的？ 孟千姿不及细想，飞身扑上去想救。江恋离得更近，动作比孟千姿快，先一步赶到了惊魂未定的神棍跟前，一把将他拽离。那舌头蹭在了山壁的石花荆毛上，又是一阵擦擦泄落。 快了， 这话听起来有点没头没尾，但孟千姿听懂了，舌头的这一击比上一击快了，看来他还处在乍醒的阶段，动作略微有点僵硬。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，万一让他恢复如常，想避过他的攻击可就更难了，得趁现在他动作尚缓赶紧过了这一关。不过好消息是，这飞虫确实也是避着孟千姿的。孟千姿刚伸手想去拽神棍时，分明看到离他较近的那处蛇园，飞虫瞬间回缩。孟千姿想让江恋和神棍躲到他身后去， 还没来得及说，第三击又来了，是向着江炼和神棍去的。江炼的手还拽着神棍，眼见第三击又到，不及细想，一咬牙，又带着神棍贴地急滚避开。孟千姿将这一切尽收眼底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奇怪的念头来，大声吼了句： 别救他，把他推开。 江炼和神棍俱都一愣，孟千姿声色俱厉，冲着江炼又吼： 马上，就现在。 江炼犹豫了一下，但见孟千姿神色语调都不似平常，心知必有缘由，一咬牙把神棍推了出去。想撑地起身时，突然注意到舌根底有一块地方颜色有些不同。第一击时神棍尚能勉强进退，到后来越来越晕，只能由江炼拽着跑了。而今身不由己，又被踉跄地推出去，眼角余光瞥到那舌头的第四击已至，脑子里轰的一声一片空白， 完了。 正闭目待死，忽觉风声有异，睁眼看时，是孟千姿急掠而至，恰挡在了他的面前。那亿万计俯扑而下的诡异飞虫硬生生势头逆转，瞬间倒飞，如同碰到了不能碰的肉盾，又像触及了灵力至极的震荡波，即刻震离开去。孟千姿明白了，他看着神棍又惊又怒： 为什么这舌头只追着你打？ 就说嘛，我身为山鬼王座，怎么刚一照眉那舌头就冲我而来？其实不是，这舌头自始至终不是要攻击我，也不是要攻击江烈，他的目标居然是这个神棍。 我哪知道这是为什么呀，我这辈子也是头一遭见到这舌头啊。 神棍张口结舌，心里一百个冤枉，还没来得及张口，又一幕诡谲之极的场景发生了。那些肉红色的飞虫如同突然披下的布幔，自孟千姿头顶披覆而下，密密麻麻，簇簇几飞，只一个瞬间就包住了他的脸，又如同流水般直泻而下。刹那间，孟千姿整个人就没了，眼前只剩下一个直立的被无数飞虫包裹如木乃伊的臃肿人形。江炼还没来得及起身，抬头见到这一幕，脑子里一空，想起刚刚那些被挫磨成碎屑的时髦精花，怕不是以为孟千姿已经被挫成了齑粉，一时间急血上涌，大吼道： 孟千姿！ 万幸的是，那人涌中很快传出了孟千姿稍显沉闷的声音来： 我没事，别管我。 他是真的没事，那些飞虫虽然包裹住了他，但始终跟他保持了一两厘米的距离，不曾真的近身。但这感觉也够糟糕的了，像被包了一层蠕动着的壳，呼吸不畅，满心滞闷，甩还甩不脱。手一甩出，那飞虫跟着他的手以同样的速度进退，想去拍打，又怕打死了戳伤自己的手，招引不明不白的病菌上身。江炼听到孟千姿的声音，心下稍安，抬眼看到那舌头已经分作两股，一股缠缚孟千姿，一股又做攻击状，知道时间无多，刻不容缓了。 尽管不明就里，但这舌头确确实实是冲着神棍去的，裹住孟千姿是防他碍事，神棍再不脱身，迟上几秒就会被咔嚓成血肉一滩了，我这种从旁救护的也免不了被殃及。舌乱走，紧挨着舌根的是什么？是喉咙，喉咙是咽东西下去的。去医院看扁桃体时，医生会拿一块压舌板压住舌头，看喉咙概况。刚刚舌根下面有一块地方颜色不同，会不会就是喉咙？这已经是第九重山了，是孟千姿能下的极限，但山胆还杳然无踪，会不会大洞连小洞？那喉咙口通往接下来的腹腔，无肝无肠空悬胆，这腹腔是空的，山胆十有八九就悬在底下。至于这根舌头，只听说过舌头在嘴里乱叫，谁听说过舌头还能倒塞进喉咙里呢？随着舌头应该是追不下去的。 江炼也说不清，人怎么能在一瞬间同时去想，且一下子想通这么多事儿？他冲扑过去，飞起一脚直接把神棍扫翻，又是一脚猛踹。 自求多福吧，希望你摔不死。 神棍还没闹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已经炮弹冲膛般向着那舌底的喉咙口急滑过去。江炼几乎是同一时间向着喉口急奔，然后看准了位置，猛然定住身子，回头冲着孟千姿吼道： 又跨一大步，往前两步，扑！ 孟千姿正被这层怎么也甩不脱的永翘缠闹的要抓狂，忽然听到江恋的声音，虽然想不明白这一扑是要扑去哪儿，但是依言跨步前冲，然后往前扑跃。话说两头，几乎在神棍冲入喉咙口时，那舌头已有所感，急速收势回卷。孟千姿跨冲时，身旁的飞虫就已经往那回卷的蛇身急急屈附了，极致身在半空，面前的飞虫散尽，一睁眼就看到了近在咫尺的江恋，也看到了阴势收不住向着江恋急附下来的肉蛇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江恋一把将孟千姿抱了个满怀，急扑而至的飞虫瞬间四散荡开。江恋抱紧孟千姿，一个旋摔贴地而倒，脚在地上用力一蹬，带着他向着喉口滑去。 做好准备，我们要高摔。 都是练家子，知道高摔时身体要做怎样的防护。孟千姿两手攥进江恋的肩，后背微拱，头颈向内收，急喘息间感觉到江恋搂住他腰的臂膀箍得更紧，另一手顺着他后背向上牢牢包住了他的后脑。 他大概也不知道要摔多高，会摔成什么样子吧。 孟千姿闭上眼睛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 他那后背我不久前才包扎好，怎么又在地上滑磨了呢？ 这念头刚起，身子已经悬了空，瞬间失重的状态甚是难受。孟千姿的头颈向江恋胸口埋得更深了些，却能敏锐地察觉到江恋的身体骨架正在做着微调，后背拱起，头颈埋下，搂护住孟千姿的两条胳膊都微微外展。江恋这么做其实是最大程度保护孟千姿，他的身体骨架护在外围，挨了这第一摔，孟千姿受到的冲击力就会小很多。万幸的是这个石室并不深，两人很快落地，江恋肩背着地，触地即滚，几个翻滚下来就已经止住了，止得也很有技巧。江恋垫在了下头。 没事吧？ 没事。你呢？ 还好，肉厚。 江恋伸手揉了那一处肩背。孟千姿笑起来，正想说什么，一瞥眼看到了神棍，他摔得有点惨，半倚着石壁，脑袋半歪着，眼镜挂在嘴巴上，嘴里也不知道在哼哼什么，似乎还没有回过神。本来想揶揄他两句的，孟千姿的注意力却忽然被周遭吸引了。这是个石室，比上头那个略小一些，但他无暇去看石室里的其他地方。孟千姿看到自室顶悬垂下一个通体莹白的物件，呈卵圆形，颇像人的胆，并不大，也许比人的胆囊尺寸还小一些。细看的话会发现那根绳索也是同样材质，仿佛是物件本身伸出去的一根触手。孟千姿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总觉得那东西悬在那儿却是有呼吸的，安静的一吐一纳，任世事变迁，斗转星移。有时候物件也同人一样，有自己的性情、气息和风华，往你面前一搁，无需言语，无需架势，也无需任何衬托，你就知道它是亦或不是。 山胆。 愣了两秒之后，孟千姿忽然激动，伸手紧抓住江恋的小臂。 你看，你看，山胆。 是，是山胆。哼，恭喜你了，你应该是这许多年来山鬼家族里第一个见到真正山胆的人。 江恋点头，目光落到孟千姿攥紧自己胳膊的手上。孟千姿没吭声，只是有些出神的盯着山胆看着，似乎怎么看都看不够。看着看着，他就笑起来。当山鬼这个家可真不容易啊。大娘娘老问他：“ 子宝，你这一年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儿？有什么贡献没有啊？”“ 哪有那么多贡献做呀？前人把树栽完了， 我扛着铁锹无处下产，挖空心思给自己想事儿，甚至于为了帮水鬼的忙查找家谱，都能被我包装成组织大家对山鬼的前代历史进行了一次彻底回顾。没办法呀，没点像样的贡献，人家会在背后嚼你没用，死了都不安生。后人翻开山鬼志会指指戳戳，哼，这个孟千姿怎么吃了几十年干饭，一点有建树的事都没有做。现在好了，我见到山胆了，真正的山胆，连传奇段太婆都没有见过呢。虽说不是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发现的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江炼和神棍都是我的三重连绊，我的人呢。还要感谢白水香，这女人如果不做那么多小动作，江炼就不会入局，我也不可能带着神棍下崖。而如果是我一个人下来，一定也会像段太婆那样点评一句一块蠢石不过尔尔，然后拍拍屁股走人。 所以说这世上之事可真是玄妙。江炼微笑着在边上看着孟千姿，孟千姿高兴的时候眉眼会特别生动，微微颤动的睫毛，轻咬下唇的牙齿，还有偶尔上翘的嘴唇，仿佛都会说话，暴露出了他许许多多的小得意、小心思和小满足。江炼挪了一下手，忽然发觉手心里有东西，低头一看，是孟千姿的一缕头发滑到了他的手心。江炼拿手指轻轻摩挲，孟千姿的发质很好，应该是精心护理过，又亮又顺，带了些柔软和韧劲儿，一根一根在江炼指腹间撕磨。江炼把这缕头发理顺割好，又慢慢的把手蜷了回来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